沈总。 客气客气，别那么叫，快不习惯了，叫我沈西就好。 接下来一个环节，您可不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学生时代的故事呢？ 学生时代的故事啊，那就从高中说起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原著 Super Panda， 演播涅槃顾晨等。第十七集， 夏九家接过一看，也觉得叠得真好，抬起头笑着问沈西： 你还研究怎么叠伞？ 不用研究吧，弄两次就知道了。 好吧。 安仲也将手中的雨伞呈给了沈西： 沈哥沈哥，也帮咱叠叠好吗？ 我管。 第三堂课是数学，老师在讲台上讲题： 指数函数 fx 经过点三派 f0 等于。 沈西蜷着趴在桌子上面翻一本武侠小说，结果刚看两页就看不下去了。那个公主所在的什么宫有两个门，一个叫幽门，一个叫奔门。宫中两条道路，一个叫小弯，一个叫大弯。沈西喜欢吃糖，叼着糖自言自语： 靠，这坐着学医的是吗？什么宫是人的胃吗？这主角进去以后怕不是要变成幽门螺旋杆菌哦。 合上小说扔进书桌不看了。沈西不想睡也没得玩，百无聊赖，一会儿看看铅笔，一会儿看看橡皮。他的橡皮是那种带着黑白蓝条纹的硬纸包装的高级绘图橡皮，很软，呈透明般的白色。沈西手欠一刻不停，不经意地拿起橡皮，把裹在外面的硬纸包装扯下，前后左右来回掰扯着那块橡皮玩，觉着挺软。然而掰扯掰扯着，沈西忽然觉着这东西像水晶皮冻。 水晶皮冻。 而后在有清晰意识的时候，沈西发现那橡皮上多了三个龙飞凤舞的字：夏九家。他自己不知不觉间用黑色中性笔在很像水晶皮冻的东西上写了水晶皮冻的名字。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沈西吃了一惊，愣在那儿半晌，却没有选择把字蹭掉，而是呼呼猛吹两口让字干掉，拿过纸套把橡皮又套了起来。觉得身边放着一块写着前桌名字的绘图橡皮有点隐秘，有点快感。 我算是完了，不过成不当记不对真不好。 关于性别，沈西倒是没太纠结，虽然对于喜欢了一个男人这个事实他也是有一咪咪的小震惊。过去虽说从来未曾有过心动，沈西也一直对他的直有迷之自信，并不清楚哪里出了问题。不过他想，人嘛都很自由啊，喜欢男人喜欢女人不好讲的呀，等自己和小皮冻三四十岁，这个世界都快要到2035年了，那个时候思想更加开放，目前不必自寻烦恼。成不当记不对才是首要问题，想要走一辈子，人生目标未来规划总得一致。上午课全上完，沈西想垂死挣扎一下，咣咣地踢了两下前桌椅子，探过头去： 小皮冻，把错题本给我看看。 啊？ 我看看你哪儿薄弱，哪儿不懂，再想想办法帮你提高各科分数。 哦。 夏九家一般懒得和沈西去，将错题本扔到后头。沈西两手抓起翻开，皱眉，错题本就一页的字，比他自己的还要少一点。最上边的是月考中的几道冷门偏门题型，一道地理，一道政治，还有一道语文和一道英语。下边是另外两三道题， 摘自平时测验，分别来自数学、物理、化学，也都爆难。 小皮洞，这样不行啊，偷懒不好。 嗯， 要把错题全都写上。 好， 这个就是全部错题。月考时候的空试卷，夏九家早抽空做完了，就错了一地理一政治，而语文英语则是没有写完作文才导致了低分。这样沈西也不知道对方哪儿薄弱哪儿不懂，月考卷在哪儿啊？ 你要干嘛？ 相信沈哥，我的解题方法好过老师的解题方法，我教你做题，咱们一起上985。 沈西觉得夏九家也不一定非去清北，只要两人世界观人生观一致，能一起好好生活就行。 月考的卷子没了，期中吧，分数下来你再好好辅导。 行。 他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接着夏九家与室友们去食堂吃饭，沈西看见外面下雨，想起自己没有带伞，不想动弹，坐着。然而坐了15分钟到11:45，忽然觉得这样不行，小皮洞那么好，除去成绩都那么好，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的今天的自己会配不上人家。最近一段时间沈西会破天荒地审视自己，而在这个以前他觉得自己从头到脚都很完美，现在呢偶尔会想，没洗头发会配不上人家，没洗澡会配不上人家，没换衣服会配不上人家，没换鞋会配不上人家，不好好吃饭会配不上人家，不好好睡觉会配不上人家。 靠，真他妈傻。 沈西一脚踹开面前桌子椅子，十分烦躁，豁地站起身子去吃饭。他觉得自己真傻，本来以为小姑娘才会干暗恋这种事情，结果自己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食堂打饭，正好遇到班长上官凌霄。 嗨，沈哥。 嗯。 沈西一连拿了好几个菜，有荤有素，营养均衡，心里再次觉得自己真是傻到家了。两人端着菜盘找到一处空的桌子坐下，随口聊天，不知怎么回事就说到了暗恋。 初中的时候有过暗恋，对方白富美，怎么追求都追不上。 哦， 结果后来他被人甩，又回来找我了，听说还有一次打胎呢。 那你呢？ 当然不会答应了。怎么讲呢，这就像是橱窗里的高级商品，你喜欢特想要，可买不起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不过如果别人拿了啊，腻了扔了，你是不会再想要的。 上官凌霄的性格就是如此，他要当官掌权，他要天下名利，不靠人家施舍。 神又不是商品，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哪会想那么多事儿？ 不过沈西想，如果非要这么比喻，他也还是会想要的，会把那件商品带回家，小心地清洗干净，仔细地保护起来，无比珍惜。再回教室，沈西又看到水晶皮洞正仰着头与同桌叶萌萌、卓然、孙天书几个人讲话。沈西走过去问那一群人， 在干什么呀？ 咱班新白雪公主拿了校庆晚会的一等奖，一共只有两个节目拿到校庆晚会的一等奖。 沈西又是踢了两脚凳子，弄出一个满意的角度坐下，仿佛没有长手。 这不很正常的吗？ 那是，沈大编剧出马了吗？ 沈哥，苟富贵勿相忘，以后发达了不要忘记兄弟啊。 行。 哎呀，赶紧写个证明文件，今天在这儿的，万一以后流落街头可以带着信物寻求庇护啊。 行，吃。 给。 写什么？ 写祝考试进步。 什么鬼？ 沈西刷刷两笔写道，叶萌萌高一同学，沈西永远承认。又撕一张， 抬头看看， 卓然，高一同学，孙天书，高一同学， 最后到夏九家，沈西撑着下巴，貌似又在开玩笑。 夏九家，高一同学，世界上最美丽的人，沈西永远承认。 递给前桌，大家围着看了，知道这是新白雪公主的梗，全都发出了了然的笑。 小鼻灯，你有没有暗恋过一个人啊？就是有没有那么一个人，让你每次看到都会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啊？ 有，是有的。我一看见赵本山或者宋丹丹就想笑。本集完，感谢您的收听。